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gentlemen，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 睡到自然醒， 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 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ax， 找到靠上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 释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我是 Mr. 长常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稍后的话呢，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下面一个时段的节目节奏驾到。当然我们也会为您送出更多更多精彩的音乐，无论是流行还是电音，无论说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节奏，我们都希望能够通过音乐慢慢去展现一下。欢迎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收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ax， 我是 Mr. 常常小航。 Welcome by， 我们一会儿见。 You don't see the tears, just let me grieve. In private cozy time I see you, I break down and cry. Walk on by, walk on by, walk on by. I just can't get over losing you.I sing broken and blue. Walk on by, walk on by. Foolish pride is all that I have left. So let me hide the tears and the sadness you give me when you say goodbye. Walk on by.Walk on by, walk on by, walk on. 情人间的信用